Curse. 鬼故，我哋觉唔觉得今日有一个人好唔合群啊？喺度玩突出啊？ 系咯，其实咪佢有一半合群嘅都。嗱，首先我哋三个咧。我哋三個都係黑衫黑褲嘅，裏邊啊，裏邊嗰度係黑色衫黑色褲嚟講， 超搞笑啊！件紅色衫完全黐曬底啊！我都唔記得咗件 sofa 係紅色嘅。 點解要咁樣咧？你哋 係咯，係 咪先？想營造一個我係電燈膽嘅感覺， 營造你係一個 重要人物啊！ 唔該曬， 今晚你講曬㗎啦，我諗住嚟傍下你嘅啫。 喂，真係你揞住塊面係淨係睇到到 sofa 嘅嚟 嘅，係啊！我而家戴埋頂帽，連對眼都見唔到，我發現自己。 其實我同鬼故上次都。爭啲咧係爭啲係撞衫啊！今次估唔到咧， 今次就叫做係心靈相通。 係啊，即係今日個 feel 係著紅黑咯。 係咯，我就係唔知點解喎。 係咯， 我原本著橙色嘅，我都唔知點解咁樣。 係咯， 係啊，好似知道你著 啲兇殺嘅組合係好有 默契啊！嗱，今日咧呢一個拍檔嘅呢個組合咧，就好似第一次嘅係嘛？ 呢個 阿仁哥同埋阿鬼故王係咪第一次有 做過？做過， 做過啦， 做過， 做過，唔記得邊集咯？ 你生日嗰集。 哦，我生咗集，夾硬逼埋一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啦，就哇，啱啱嗰個禮拜咧真係好忙，好忙，好忙啊！咁忙住咩咧？咁啊即係雖然啊就判啊判完啦，呢個大國罪案啦，咁就星期一啊就甚至乎亦都俾埋個判決啦。咁啊法官啊狠，好狠啊！哇，狠得好緊要咁樣，即係去斥責呢個即係周海亮嘅暴行啦咁樣啊！咁啊突然間即係唔使去聽審，有啲失落嘅都。突然間咧，經過金鐘嘅時候咧，都諗下，哎，我又想行翻去個法院嗰度添。 你求其有冇去聽咯？實有案審㗎。 你話去嗰啲隨地都好談啊？ 你估我得閒啊？ 嗰啲唔上高院嘅 嗰啲，都多嘢睇嘅其實。 你估我好得閒啊？真係係咪？ 唔係啊，有陣時睇嗰啲捉小販嗰啲都好好睇㗎。 都睇㗎，係 啊，好睇嗰啲，因為有啲唔認嗰啲喺度拗嘅都。 同埋都係啊，喺度鬧架硬要將我罰款分期啊！ 我又引述阿謝津奇嗰句：你估我好得閒啊？我得閒都打機啦咁樣。 食下香腸先啦。 係啊，食下香腸啦。 你即係入曬腦喎！ 入曬腦，我因為呢一輪咧，我係係咁將我即係喺庭上咧 mark 低咗啲嘢啦，咁我就寫翻曬出嚟，因為咧我好想好想咧就係喺呢一個案件裡面咧。就俾多啲嘢大家睇嘅，因為大家冇去聽審咧，其實可能你睇嘅嘢咧有偏見嘅，而我睇嘅嘢咧亦都有偏見嘅，因為係情緒啦，係一啲輿論啦，影響住大家嘅思維，咁同埋一啲對一啲所謂啊，大家認唔認同都好啦，我就認為係對一啲即係比較弱智嘅人士咧，有好多唔認識、唔了解、唔認知。可能你身邊冇呢啲人，或者你身邊有呢啲人咧，你睇法又唔同，係啦。所以我見到奇案迷會咧，大家都唔係四分五裂啦，其實係分成兩大堆嘅啫，兩個陣營嘅啫。 我頭先佢咁樣自己咁樣自白一輪，我都拗拗地 嘅。係咯， 哇！咁詞風咁鋭利嘅，突然間 嗰度仲有把劍， 嗰團火 去開拖。 梗係啦，但係唔係我雖然對阿炮夫有啲意見，我唔係好認同，但我好認同佢講一樣嘢，就係話每一宗奇案應該有正反兩面。如果大家都係哇，大家睇法同一樣，做咗乜鬼？ 係有第三， 今次唔止正反兩，唔止兩面添。 其實有三面嘅， 三面啊，仲一面啊。 我就係第三面啦。 你係咩啊？ 因為咧，因為 嗰啲騎牆嗰啲， 我叫中間，因為咧，我成日咧，佢哋喺側邊嗰度討論，佢唔係討論啊，佢哋鬧交啊，鬧到後邊咧靜曬，我揸三下車，前邊又喺度同佢鬧啊，炮灰，鬧到咧係我同即係我係。算啦，算啦，唔好講住啦， 唔好講住，即係 個心諗啊，連講都唔敢講出嚟啊，鬧成個畫面係僵啊！ 咁咪即係話人真係有情緒咯， 佢係 keep 住成日都係咁啊，大佬。 咁即係其實上到庭，謝津奇都會有情緒，即係佢嗰種咁嘅你覺得好浮誇嘅，或者係歇斯底里嘅，究竟係真定係真定係假咧？即係造作啊，還是係真係自然流露？咁都可以拗嘅，係咪先？ 係啊，我 人係有情緒， 真真正正如果真係同你做節目，我就唔會放過你噶啦，係啦，我做定義身嚟同你。 你嗱，我而家先話俾你聽，我喺現場聽啦，我其實想走出去揼嗰個控方律師一鑊嘅，我覺得佢咧真係其實係好乞人憎，佢問啲問題，因為同埋因為佢問得好唔到 point 咯，同埋啲嘢不斷咁重複又重複，學蟹可能佢係想令到即係呢個次被告突然間講咗爆咗啲嘢出嚟，但係佢問嗰啲嘢其實佢咁樣問法咧，我覺得佢係幫咗個次被告咯。因為我覺得佢喺度以大欺小啊，嗰個感覺係，即係直接嘅感覺就係以強凌弱， 即係你係咁問，係咁問。如果比如我根本就同佢嘅答案可能一樣，我都會話。 其實諗緊咧，佢雖然係控方啊，但係有冇諗過其實佢心裏邊咧係想幫佢， 即係放水啊， 幫佢打啦，送將俾佢。 嗱，咁我講少少嘢先。其實有啲花絮嘅喺庭上面都嚇，咁、都可以講少少，因為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哎咁呢個控方咁梗係想。就係想追佢噶啦，係咪先啦？想入佢罪噶嘛，正常。咁但係我當時就見到咧，其實即係有一刻咧，唔記得咗係咪辯方律師問啦，咁就問阿謝遵琪，問阿謝遵琪，而家聽到啦嘛？頭先聽唔到嘛？佢就問阿謝遵琪就話啊，你成日聽到佢講，即係或者阿亮講嘢，你有咩感覺？咁佢就話我好辛苦，好辛苦，我頭或者大家成日聽到佢講嘅就我頭就嚟爆啦咁樣。咁佢就好手震震咁就喺個袋度咧就拎咗一個耳塞出嚟。咁佢就戴咗一個耳仔度，跟住就話呢個陳律師俾我嘅呢個耳塞咁樣。咁我當時咧我就陳律師係邊個咧？陳律師其實就係控方嗰邊嘅律師嚟。佢就坐咗喺個主控隔離嗰度做啲後勤工作啦。 啊，知邊個？ 咁我當時見到個陳律師咧，陳律師係個女，係一個女士啦嚇，係一個靚女嚟嘅靚律師。咁佢咧，我當時我見到佢嘅反應咧就係佢擰頭，咁即係一個好同情嘅一個表情。咁我覺得如果控方佢都咁同情佢咧，即係我覺得起碼嗰刻我係感覺到啦，我唔知道我係咪 get 錯咗啦。但我嗰刻我感覺到係即係大家係即係動咗一啲情嘅啫，對佢係。系啦，咁當然啦。你話喺庭外嘅，你睇到嘅可能係從報紙啦，一啲得翻嚟嘅信息，或者從你嘅個人嘅直覺去分析啦，係嘛？人哥嗰啲咁嘅演藝嘅一個角度啦。 我有去睇㗎，我。 咁但你去睇嗰時候，佢已經冇作工啦嘛。 我睇佢，我純粹睇佢形體動作。 我睇形體動作 ，OK。 我睇係有作工 嘅。係啦，所以我唔係我覺得真理係越辯越明㗎啦。大家即係咪講咯，咪但係你唔好去到一啲即係。無的放肆或者是真係亂吹一通嗰啲咯，即係我聽到有啲人話哇咁樣啊，哇佢咁蠢啊，出到嚟社會啊都好危險啊，對個社會。 我蠢又唔係罪嚟嘅。 我當時我都窒咗。 蠢先唔危險啊，益咗你哋啊！ 我當時咪話，我心諗我話咁你都應該坐監喎，你都好蠢喎，你講啲嘢好冇智慧咯。咁即係我覺得唔應該係咁樣，即係起碼大家咪攞啲觀點出嚟辯論下啦，係咪啊？嗱，好似我哋嚟緊咧就將呢一個案件咧。就會即係抽絲剝繭啦，咁啊講三集，就會由星期五開始咧就講三集嘅。咁星期五首先率先上嚟嘅邊個咧？就係、是、大家好恨見到嘅呢、這個阿奇案通天曉啊！阿王 Sir 又第二個又第二個花朵，之前都係咯，之前咩鬼字典咁啊， 係咯，好多朵噶王 Sir 真係 字典啊，活寶貝，奇案活寶貝。咁啊，阿王 Sir， 其實我哋嗰時中秋節嗰個聚會咧，王 Sir 啊，王醫生啊，佢哋都就住呢個案件咧，即係都有一場嘅講座嘅，嗰場講座都好好聽。但係咧當時因為大家資訊都唔夠嚇，好多資訊都冇，我哋只係咧。著兩去皮毛去分析啫，咁但係而家經過咗呢個審訊啦，完結咗啦，咁大家結論又有冇唔同咧？咁樣咁其實我呢一輪都同阿黃宗顯醫生咧，即係精神科醫生啦，因為佢去咗澳洲嗰邊啊，但係佢咧仍然咧即係透過我咧好緊貼呢個案件，佢好關心呢個案件，所以佢下個禮拜五咧佢又會上嚟係繼續呢個大角咀呢一單案嘅三部曲嘅最尾一部曲。咁佢頭先咧都講咗好多咧，關於呢個弱智人士，佢或者佢都去感覺一下，究竟呢個人咧，即係咪大家好多人啊嚇，即係認為佢係作大啊，講大話啊，或者係掩飾啊咁樣，咁佢都會有去分析。咁啊，而咧呢一個第二部曲就會有邊個咧？哇，噔噔噔，有我哋 仁哥， 仁哥做呢一個嘉賓。咁 今次我為咗呢一個有少少。 有 做咗一啲好 好激嘅事， 好激嘅事。 因為仁哥，我見到你今次你都好投入下喎，你都做咗好多查案。 其實我係俾花家姐感染到嘅，因為 點解咧？喂， 佢有一其實咧，我係諗住係 做乜你唔敢望住我？好似 係唔敢直視你。咁其實咧就因為佢譬如可能花家姐有啲時候又揾咗我一齊去，譬如睇下疑凶行過的地方啊，認真係揸住架車，喂佢咁樣就係呢個上去。 我哋直情去咗浪城灣嗰邊睇啊。 迴旋處就係呢個咯喎，佢應該喺呢條路咁樣踩單車過去咯，即係嗰件事係令到我，喂呢個位就係佢抌啲屍體落去嗰個位喎。 好真實咯，個感覺。 係即已經係睇到佢嗰件事，咁我令到我勾起咗我對呢件事嘅興趣。 同埋你都仲亦都有抽時間去法庭啦， 同埋最主要我咧就因為尋日之後就俾人拉咗。 同埋咧有張告票冇交完俾人通緝。 喂，你快啲警跟住咧，嗱， 我有第二樣嘢， 而家仲出鏡咁樣。 我有第二樣嘢， 唔係 冇事冇事冇事，但係爭一千零幾嘅咁。好啦，咁跟住咧，我自己坐喺個臭格嗰度，等個 friend 嚟補償我，因為冇錢喺身。咁坐喺臭格嗰度，其實咧。所謂臭格是一個好似囚室的物體，我相信阿王 Sir 都知啦。咁坐喺度，其實咧，你知唔知道我去到嗰個人哋嗰個差館嗰度咧，其實係對佢所有嘢都好有興趣。咁跟住咧，又想攞佢盒紙巾翻嚟睇下邊個要送俾佢啊，又寫住監犯專用啊咁嗰啲乜嘢咧。咁坐喺度四面對住幅牆，我就諗，我即係代入間呢間喎。嗱，我坐半粒鐘，坐喺度，我自己即係我冇嘢諗，我無端諗呢單喎。我諗緊，喂，謝津奇。他坐在呢個環境坐兩年，即如果他知道自己嚟緊判得輸了的話，他要一直咁樣坐下去。哦， 佢同你的環境不同， 仲衰啲。 唔係唔同，好啲嘅， 好啲嘅，好啲。 你嗰個拘留室嚟啫，你個拘留室。 咁佢唔會咁樣圍住咁樣食風水。 唔同咯，成個環境唔同。你而家係嗰個成塊石噶嘛？係咪啊？你而家邊個？ 我喺中區。 中佢都係嘅啦，成個喺入到去全個係石嚟噶嘛，所有嘢都係石嚟噶嘛，係啊，佢嗰啲唔係嘅， 唔係 佢成一個監倉咁咯， 係啦，冇錯啦。 嗱，我就即係嗰一刻咧，我就會諗，喂，如果我繼續會喺呢度嘅話，如果輸咗，我繼續會得唔好啦，當佢真係又喺個監獄嗰裏邊啦，我都一直都係咁樣，咁我會有咩改變去力挽狂瀾咧？如果啲改變係咪即係我就會投射到落去？即係你叫衰啲講句，如果政府同我講。話我殺人就再殺多個人啦，就唔使坐監。我真係會再殺多個 嘅， 係啊，因為佢終身㗎喎，大佬。 但係仁哥，你估你做 IQ test， 你嘅智商有幾多啦？ 我諗 嗱，好多人咧，今次咧都 challenge 嗰個IQ test， 即係喂我啊，明明係天才，我都可以夾硬做錯啲嘢嚟到攞低分啲啦。咁其實我都向即係我覺得唔好大家亂估咯。咁我都向阿黃宗顯醫生佢求證過咧，其實呢啲 test 咧唔同你哋喺坊間見到嗰啲，佢係一啲心理學家係專門去評估一啲犯人佢有冇一個即係嗰個智商嘅問題。佢嗰種做法係同你哋出面做嗰啲唔同，而且嗰啲題目咧佢唔係隨便咁流出嚟嘅，大家係唔知道原來唔係咁簡單去做，佢會不斷重複問你一啲問題，睇下你咧有冇去即係有啲犯駁啊，或者你嗰個邏輯係有問題。即係佢係經過一啲即係人哋即係專家去，你可能可以 challenge 專家嘅，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我當時喺庭上咧，我對於辯方專家嗰個信任度係好大嘅，即係佢係講得好好嘅啲嘢，同埋好清晰嘅。咁我都問阿醫生啦，我就話啊，我問阿黃宗顯醫生，我話如果控方係覺得呢個謝津奇扮嘢，或者佢係即係用呢樣嘢嚟去掩飾佢罪行，點解佢哋唔揾一個專家？去證明咁嘅 IQ 人都可以殺人咧？點解佢唔揾咧？嗱，好簡單，大家自己諗下，點解佢唔揾？咁好嘅機會咪去揾咯，咪揾一個專家去證明大家所講嘅嘢咯嚇，即係喂蠢都可以殺人嘅乜乜乜咁點解佢唔可以揾一個咁嘅專家出嚟咧？大家自己諗下。我哋今日咧就暫時就將呢件案咧就擺低先。咁一間節目完之前咧，就會揾兩位奇案迷。咁因為大家討論咁熱烈咧，不如揾兩個奇案迷啊！好嘛，講少少佢哋心聲啊，好嘛？ 好，可能有多幾種唔同意見。 我俾佢嗰股氣咧，蝕住咗突然間。 死未啊！真係啊！喂，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咧都係講大個嘴嘢嘅。咁就因為咧，呢一單案令我就諗起呢個海興大廈咧，大家都有睇呢個海興大廈，就話網上講到啊，就好誇張喎，話鬼影重重咁喎。我哋睇下今日個 promo 先，大個嘴重案事件簿啊。咁啊，其中咧都有。一單咧，亦都喺海興大廈發生嘅喎，係咪啊？咁啊，仁哥，我哋嗰日就去過海興大廈咧，都睇一睇啦，嗰度嘅環境啊，個命案現場啊，你有咩即係心感感覺啊？ 其實哇， 真係幾驚喎！ 其實咧，真係第一次去呢啲咁嘅叫做係空置咗嘅樓啦，佢真係即係可能完全冇人清潔啊，又日久失修啊，跟住佢真係個個單位又吉咗啊。跟住亦都哇係有啊有播係 人哦冇我睇一睇 OK 海興大廈個門口啫嚇海興大廈個門口 係啦個門口就係咁樣嘅係咁咧其實你喺外邊睇其實你都又見到啲石屎又爛啊又剩啊其實入邊都係咁樣嘅仲殘啲添 係啊 仲要個燈光比較暗啲係啦咁上緊去嘅時候大家都驚驚地嘅其實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啦 我哋你哋喺呢個好多媒唔同嘅媒體，依家嗱依家嗰單案完咗，咁好多都播出嚟啦。咁其實我哋好早之前已經去過嘅啦。係、 這個，去睇過， 好早噶啦， 比好多人早添。 係啊， 即係案發冇幾耐。 我哋趁大家未去之前已經去睇睇一睇啦。咁去嗰現場嗰度其實 都好恐怖嘅， 因為嗰條走廊咧好長噶。即係你行到去中間，如果你俾人跟咧，即係一路咁樣追住你咧，你可能都 同埋即係學下鬼故王之前，我哋咪前嗰陣時講過咧，就係話嗰度咧太多路走啊，佢連嗰座大廈都有好多路走。 海興大廈本身就有好多出口噶嘛。係 啊，我講個少少嘅插曲俾大家聽下啦，因為嗰一日咧，就譬如我哋同阿花姐一齊睇嘅時候咧，其實都鬼鬼祟祟嘅我哋，咁跟住唔 expect 有人喺度噶嘛， 因為全部啲單位都好似已經十室九空， 個個都入得去噶啦，嗰個單位就。即係嗰度唔同嘅單位，咁突然間有個人喺後面行出嚟喎，咁跟住我哋你知啦，我哋做緊啲鬼鼠嘢嘅，咁成日都驚，喂你做咩啊咁樣，咁跟住我哋走喎，嗰度有四，大家都唔敢望後面，但係大家喺唔同，即係嗰度有唔同嘅窿，其實佢哋都唔知道前面有邊個窿㗎，係啦，阿 Candy 喺前面跟住大家走，跟住佢行嘅啫嘛，我仲要同佢扮情侶搭住膊頭行出離開嗰度添，我幾驚佢話，喂你做咩事啊咁樣，即係我好怕人哋問我呢啲嘢。咁一落到樓下都第二個門口嚟㗎啦，已經。 係啊， 所以其實如果嗰度咧要犯案咧，就真係一個好好嘅地點嚟㗎啫。 同埋事後我哋連嗰個人係人定係定係鬼，我哋都要諗一諗。 係啊， 因為嗰刻佢真係冇理由喺嗰度出現咯，同埋佢係冇唔知做乜嘢咁嘅喺度。 係啊， 又唔係導遊嗰啲，唔知佢做乜。 行嚟行去咁樣又大眼。誒即係年青人咁樣，所以都 年青人 嚇。咁、但係呢個海興大廈咧，其實都有50年歷史噶啦。咁啊，大家如果記得陳茂波嗰個劏房咧，都係喺呢個大廈嗰度噶嘛。嗰、時又係即係因為咁，即係好多事嘅呢、這個海興大廈。或者我哋望一望咧，第二個表啊，嚇。咁、我哋望一望因為呢個就係頭先做咗出嚟關於大角咀命案嘅，即係過去嗰二三十年啦。當然唔係淨係得呢啲啦，但係呢幾單咧就值得即係大家去留意一下。咁、大家見到咧。其實有幾宗已經是海興大廈啦，係嘛？除了在即係周海亮嗰單啦，跟住咧原來在邊一年啊？係99年就已經係有一單咧，亦都係一間我哋會講嘅，就是一個紙盒藏屍案。那個咧殺人嘅地點咧就係、是、海興大廈。 二樓嚟 二樓。 係啊，咁同埋仲要係咧上年 三樓 係喺樓上。咁仲要係上年咧無端端有兩個六十歲嘅男人就喺上面吊頸自殺嘅。 嗯。 系啊，一个吊颈 ，sorry， 一个就是用电线去勒颈啦，自杀同埋勒住个头嘅。 哇！呢栋嘢真系灵探，真系冇得输，成栋都系。 系啊，咁所以其实亦都喺大角咀啦，其实其他地方亦都发生过一啲严重嘅命案。今日咧就会攞三单嚟讲嘅，系嘛？咁第一单咧，我哋讲一讲就系一个1992年啦，就陈思琪，大家即系都知啦，呢个武美神探啦。咁就原来喺当年咧，就呢一个4月24号嘅时候咧，就因为一宗嘅枪战，咁咧就搞到就。即下半生的命運都改變了咯，係嘛？佢就亦都嘗試不到食物的滋味啦。咁但係 影響咗前途咧， 前途也都即係改變曬啦。咁我哋不如簡單講下咧，呢單發生在1992年4月24号的槍戰案係喺邊度發生，同埋發生啲咩事咧？ 當年咧呢一個92年的4月24号咧，就係喺呢個大角咀利德街啊嘅呢一個26号，呢次又係呢個叫嘉慶大廈。 係， 就。當時咧就東九龍重案組咧就收到情報咧，就話喺嗰度咧就有一班匪徒咧就匿埋咗。咁大角咀呢啲地方匪徒匿喺度咧就好正常嘅，因為呢個一個幾好匿嘅地方嚟嘅。就咁接到線報之後咧，其實咧陳思琪咧佢就同上級匯報咗咧，就帶隊咧就出發去。咁佢嘅上司咧就是一個外籍警司嚟嘅。就當時咧，亦都係，我見到舉手，好似 唔使理我噶啦。 我以為你有嘢問我， 係啦。 咁咧，佢就一齊跟埋去啦。其實大家都唔想去跟埋去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外籍警司咧，去到大角咀咧一啲咁嘅地方咧，好礙眼啊，係啦，好容易俾人發現有差人到啊。 哦， 係啦，因為其實大角咀好少會有外國人到。係啦，你無端端有個外國人走去咧，就會惹起人懷疑，大家都唔想跟佢嘅。但係因為佢係 in charge， 佢話要去，冇理由唔俾佢去噶嘛。好啦，咁佢哋去到嘅時間咧，佢哋就上樓啦。 咁佢哋上樓啦，佢當時咧其實避彈衣好唔夠嘅，亦都有好有傳聞講過係因為有其他隊借咗避彈衣，但我用翻當年嘅時間，因為我試過喺嗰個時間，我哋係真係唔夠避彈衣嘅。我哋PDU 嚟講咧，我哋嗰陣時出去咧，我試過係箭頭兩個，即係兩個避彈衣帶住後邊四後邊六個人冇避彈衣嘅， 避彈衣 啊，係啊，嗰啲叫箭頭，箭頭先有避彈衣嘅， 箭頭。 後面那些沒有避彈衣的， 那做箭頭好還是做後面那些好呢？其實 前面那些就容易立功， 如果有時間有時間我講回剛才我講一宗土瓜灣的 case， 就是這樣的 case， 大家當其實看到一種人情味出來的，是就是因為件避彈衣出了一些人情味， 是 的，好了，一會兒我講完這宗案先，好了，當時呢上到去這個嘉慶大廈的時候呢，就他哋在門口咧，其實埋伏曬，全部出口咧就伏曬噶啦，就唔俾人走嘅。我哋個 cordon 咗成個現場啦。然之後咧就喺門口度諗住報佢嘅。點知喺門口咧，阿陳思琪演同埋咧另外一個沙展咧，就聽到咧有手槍咧自動槍嘅上膛聲，佢一聲噶嘛，哐一聲咁樣好響噶嘛。咁大家知道唔妥啦，知道裏邊一定有槍，係啦，亦都知道對裏邊嘅人咧一定知道佢哋已經出現咗黃咗，我哋俗稱黃咗噶啦嚇。咁佢就嗌翻機落去咧，就同個警司講：喂，好似黃咗喎，裏邊都有槍喎，使唔使 call 飛虎隊嚟啊？個警司話：唔好，你哋揾人咧就拍門嚇。他一開門就找支鐵筆就頂住道門，等佢閂翻門咁樣，然之後衝入去啦。咁樣佢冇辦法啦，佢即係警司叫到咪照做咯。咁照做咧就出事啦，因為其實裏邊已經知道出邊係有差人到啦嘛。跟住佢哋就如是者，佢哋照樣拍門，一拍門裏邊一開門就即閂門，佢裝一裝知道唔妥就即閂門。但喺閂門嘅時間咧，大家都喺度仲諗緊啊，下一步點樣做啊？其實講緊係半秒鐘啫，裏邊已經開槍出嚟啦，係啦，係咁樣平平萬萬開出嚟，咁啊裏邊開咩槍咧？你話開機關槍啊？係啦，到嘅咁啲警察就一齊散曬啦，冇辦法，你火力唔夠佢哋啊嘛。咁一散開，佢哋就衝出嚟，佢哋一衝出嚟時間咧，見到佢哋揸住呢一個 AK-47，四個人，四個人都有著避彈衣。系啦，佢哋嘅裝備係除咗火力猛過差人之外咧，佢哋嗰個防禦裝備都強過差人，因為佢哋每一個人都有避彈衣嘛。差人唔係差人得三件避彈衣啫。 其實省港奇兵嚟嘅嗰時都係。 係啊，嗰時但係四個都係廿幾歲嘅啫。 係啊，即係呢一段時間就應該係葉桂寬啊、張子強嗰輪。 嗰輪係最犀利 嘅，最 hit 嘅 最 hit 嗰個時期啦。跟住喺呢個時候咧，就大家唯有一路退啦。咁其實咧，佢喺裏邊。亂槍掃出嚟時間咧，揸鐵筆嗰個夥計咧已經中咗槍嘅，已經應槍倒地嘅啦。跟住咧佢就一路衝，咁啊大家一路撤退，咁撤到落樓下大閘咧，其實當時已經鎖咗個大閘，唔俾佢走。但係咧陳思琪咧就為咗，即係有一個版本咁樣講嘅，係啦，就為咗要救佢個同僚咧，開翻道閘。咁一開閘嘅時候咧，就那個 AK-47佢哋要衝到出嚟啊，四個衝到出嚟咧。他已經在那個時候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中了一槍就已經睡下了。好了，那我們拋了陳思琪都不要說了，講回他們跟著怎麼逃亡先。好了，他們一衝出來之後呢，第一件事呢是掉了兩個手榴彈落地，一個是沒有爆的，幸好另外一個呢就是在架客貨車的van仔的車底就爆了。一爆呢就已經有四個警員受傷了。然後呢他們就衝了出去，就截停了一架綠van，一架小巴啦，跟住上咗車，就開車走啦。咁開車走咧，就不停咧都撞到唔同嘅車啊，係咁冚其他車。咁咧就撞到其中一架私家車，佢就再掉多個手榴彈出去。掉多個手榴彈出去嘅時候咧，就炸但係好彩司機走得快。咁一架貨van同埋一架私家車咧，就炸到散咗。係啦。然之後咧就有巡警到啦，巡警即係要知道係槍戰啊嘛，有三個巡警就走到嚟嘅時間咧，就大家撲火。喺呢個時候撲火咧，就其中有榴彈咧就打咗去一間藥房度，就打中咗藥房個東主 個老闆啊，老闆都傷埋， 重傷。最初危殆嘅，後屘就好彩就 執翻條命， 係啦，執翻條命啦，救得翻啦。跟住佢哋咧就一路揸住呢架小巴就繼續走。繼續走的時候咧，又係不停，因為佢逆線行啊，又撞到其他唔同嘅車， 咁樣撞到，終於咧就撞停咗架車。佢撞停咗架車之後點樣咧？就再落車就截咗架的士。唔係截咧，叫搶啦。搶咗架的士咧，就繼續咧就去逃亡。咁一路揸出去嘅時候咧，就有警車嚟追佢哋啦。佢就將第嗰陣時未掟啦。未掟第五個手榴彈嘅，嗰陣時一路逃嘅時候咧，又係撞到一架私家車。嗱呢個的士司機咧就大命啦，係啦。佢哋嗰班賊咧，只不過將佢趕咗落車啊，盛怒之下，趕咗佢落車就自己揸，係啦。我見佢成日撞啊，撞咗好多鑊，係啦，佢即係執翻啦，就佢自己揸，然之後佢警車到，佢就掟埋第五個手榴彈出去，係啦。跟住咧就駛咗出去就走咗啦。然之後就捉唔到，當時捉唔到嘅嚇件事咧就驚動咗即係槍戰啦，又手榴彈啦，好大件事啦嚇！驚動咗之後咧，跟住就真係出飛虎隊啦，就周圍去揾啦。咁當然揾唔到啦，佢已經走咗路啦嚇。就後屘咧，就呢件事咧就由 O 記接手 ，O 記接手咗之後咧就喺內地咧都拉到人翻嚟嚇。咁拉到人翻嚟咧就喺去到1994年咧就上庭審咧，咁四個被告咧都全部係判曬呢個終身監禁啦。 哦，終身監禁嘅都判咗， 係啦，四個都係，冇錯。 因為呢啲實要終身啦，我哋真係 搶劫啊，手榴彈喎，大佬仲要。 不過實在太過大 case 啦，呢啲 係阿九有人話干擾聲好勁喎，唔知係咩干擾聲，係聽唔到阿九，係咯，唔知咩劇干擾聲。 乜嘢干擾咧？ 但係得 Candy 聽到好驚嘅喎，係咪啊？你個電話啊拎遠， 拎到好遠咯，係 啊，唔知啊，我都話。咁啊，但係鬼故王頭先咧，即係嗱，我哋講到即係陳思琪咧，其實就因為呢一單案改寫咗自己即下半身咯，即係都好可惜哦。即係原來佢最初就係話為咗係救一個同袍係嘛，即係唔會話自己即係走咗先咁樣。 如果佢出咗大集㗎啦，開翻集再走翻入去啫嘛。 嚇！咁呢度諗一諗，你話喺土瓜灣嗰度係有另一單感人嘅故事， 係都好感人嘅，因為我哋咧就係當日我哋喺呢個PDU， 我哋因為東九龍咧就散 cam。可能大家如果做警察會明白我講乜嘢嘅嚇，咁啊散 cam， 我哋西九龍嘅 PDU 就要過去頂嘅，因為嗰日東九龍係冇 PDU 嘅，咁我哋要過去頂嘅。咁我過去頂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咧就我哋機響咧就 turn out 咁啊 turn out 一聽就 turn out 就知道有事發生啦，咁啊翻曬差館嚇，就呼揭咧就出去啦。咁出到去咧就係土瓜灣咧就係恆生銀行咧就。有人咧就持槍就同埋持炸彈打劫，跟住有人見到佢咧就匪徒走咗上去座工業大廈裏邊啦，咁我哋咧就去要守嗰座工業大廈啦，咁守咗工業大廈時間咧就因為其實一個 PDU 嘅組合咧就我哋叫一劈人裏邊咧四個 column， 咁每個 column 咪八個人咧。八個人咧有兩個做箭頭，六個跟後邊嘅，咁全部有戰術點樣上樓梯嘅，係啦，點樣上樓梯真係有戰術嘅嚇。但係問題咧，因為避彈衣當年係一定唔夠，而家就每人有一件，當年就係箭頭兩個先有嘅。咁我哋後邊跟啊啫。好啦，到到要出嗰陣時候啦，攞避彈衣著啦，其中一個箭頭就同我哋其他同事講，佢話有冇人可以幫我頂咧？我唔想做箭頭。係。咁但有一個咧， 想做箭頭， 係啦，點解咧？因為嗰個仔細老婆 係咯，仔細老婆亂， 仔細老婆亂， 上有高堂， 佢一講大家明白咩事啦。咁有一個咧就相當後生又高大威猛嘅啊，二話不說就攞咗件避彈衣就著咗行咗上去。 但係好少會講到出口啊，咪要大家都要扮即係。 冇去到嗰個位， 去到嗰個位 冇得辦嘅， 因為生死關頭。 去到嗰個位，你上咗去就冇得換啦嘛。 咁啊 係。係啊，咁佢 即係寧願即係認低位。 但係冇啊，冇人覺得佢認低位。大家都覺得佢講呢番説話係合理嘅。如果當日我講呢番説話，可能會冇人睬我。 但係上司，如果上司喺度就冇得話你唔想做喎，係嘛？ 都會俾你。 都會啊， 因為你冇信心做啊嘛。 咁啊係。 你盞壞咗件事嘅啫。 咁又係，咁 啊係。係啊，你話唔得嘅，你氹翻落嚟，係啦。最緊要你唔好死衝，即係最怕死衝，唔得都 聽到未啊？ 係啦， 楊哥。 係啦，咁我哋就一路掃上去咧。其實掃上去大家都驚嘅，係啦。但係問題就係我哋睇到成件事就係大家我哋嗰 team 人嗰個感情啊。看到就是大家肯去互相關照啊！事後嚟講咧，大家都雖然就冇事發生啦，但係事後就我哋個同事咧就好多謝幫佢頂嗰位同事咯。咁我哋都好明白，因為嗰個同事都講真啦，佢第三期 camp 即係第三次入 PDU 噶啦，佢根本就唔需要入 嘅。冇啊！如果俾我都 你會死定定點咧？就會唔會即係勇敢咁表露自己軟弱嘅一面咧？ 我都係我都會頂噶啦， 都會死頂， 都會頂噶啦。 但係佢，我哋嗰個同事自告奮勇衝出嚟頂嗰下好型咯， 係 係啊。 哇！啊，仁哥过两个月唔会咁讲噶啦，到时 有 老婆。点解你？ 点解你头先会拍一拍我？你谂下啦， 死冲系咪啊？ 我一直都谂紧呢个问题。 我再俾个逼你谂下先。我哋翻嚟咧就讲下呢、這、一个，我哋今日咧会讲呢一个大角咀重案事件簿嘅第二宗咧，就系发生喺咧1996年啦吓。咁咧呢一单嘢咧，其实电影都有拍过噶，叫咩啊？四人帮之钱唔够使。我哋翻嚟讲下呢单案嘅细节。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无私的上载只会摧毁我们的生命， 所有的创作都是用了很多心机和心血去做，我们做了很多 research。 如果你们是觉得可以用人的劳苦人的付出而再不劳而获去赚钱，这个是很扑街人家产的行为。 不出声不是代表你们可以越来越过分的，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要来躲到 冇辦法，我都真係要出聲。 你侵權我部海關就係咁簡單。咁如果你哋又放啲片上去，係侵權嘅咧，咁快啲落翻架。如果唔係咧，就俾人告就冇謂啦。 陪審團一致通過，翻版罪名成立。 根據條例，任何人士未得版權擁有人特許而分發侵權複製品，即使並非為貿易或商業目的，倘若達到損害版權擁有人權利的程度，即屬犯罪。最高刑罚为判处每件侵权复制品罚款50000及监禁4年。